外面的天空还有一点点的蓝暗，想出去走走，没方向喊，等了又等还是没有你的电话。 Talk to me， 需要你说说话而已。 Talk to me，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晚上十点半，找几个朋友陪我一起出去玩玩。你忽然出现在我身边，等了又等，你还是没说一句话。Talk to me， 只需要你说说话而已。Talk to me，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Show me your love， what you need， what you feel。爱情它不会等你慢慢靠近。Show me your love， what you need， what you feel， what you see， 爱不会一直等你。Show me your love， what you need， what you feel， what you see， 还让我站在这里傻傻等你。Show me your love， what you need， what you feel， what you see， 爱不会一直等你。What you feel, what you see， 还让我站在这里傻傻等你。Show me your love, what you need, what you feel, what you see， 爱不会一直等你，爱不会一直等你。We'll be right back.